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各位好啊，今个礼拜唔好意思迟咗。 嗯， 唔我想迟嘅系 magazine 嘅问题啦。 系咯， 系啦，咁你呢个咁细嘅兜，吓嘢录咁懒人叻，懒系劲咁样录咁鬼多嘅节目。 系咯。 咁啊唔夠位啦， 系咯 吓，咁我哋呢啲咁嘅 cheap 人啊，梗系排喺最后， 嗯 吓，咁啊所以就冇办法啦， 系咯， 咁啊 studio 啊 book 到 full 晒， 系咯， 今日礼拜一， 嗯， 而家就3:30， 嗯， 今日就升咗400+，夹到啲熊仔就散晒， 嗯， 咁啊，但系今日就唔讲市啦，因为讲咗几个礼拜市， 嗯， 今日又唔会讲只过海巴，你想听嘅过海巴就听翻沈大师个钱打到嚟， 嗯， 咁啊，讲得嘅我都讲晒，唔知我讲乜嘅我都冇办法， 系啦， 咁你再喺 Facebook 问我，我都系叫你听翻钱打到嚟 ，OK， 嗯， 嗱，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嘅中国一孩政策，因为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咧，啊，多得我哋嘅好友啊 Jackie 峰咧就即系佢系。即係好心咁提一提我， 嗯， 就話即係其實中國要放寬一孩政策咧，就係講緊即係嗰個叫咩雙獨二胎同埋單獨二胎嘅問題啦。 嗯， 嚇，啊，咁就即係如果兩個獨生阿老豆老母係獨生子嘅，可以生多胎。 係啦， 嚇，啊，咁而家咧就其中一方面係獨生子嘅話咧。都可以生多胎，咁呢樣嘅我係知嘅，謝傑鋒，咁我都話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咁嘅一孩政策喺中國裏面咧，就衍生咗好多不公義嘅問題嚟嘅， 嗯， 啊，呢啲不公義嘅問題有多啦，即係譬如係被迫墮胎啊，或者係你可以亂咁生，但係你俾錢計生位，你可以買到幾廿個户籍翻嚟啊，呢啲好多好多不公義嘅嘢。咁啊，呢啲同經濟冇關嘅，咁啊，遲啲先講。咁啊，另一個原因想開個題目咧，就係，是，今日我喺地鐵嗰度唔覺意啊，立到側邊嗰個阿姐咧，就睇緊 AM730嗰份報紙， 係 嚇，裏邊咧就有個題目就叫施永青嘅嗰個專欄，就叫放寬生育可推動經濟嘅， 嗯 啊，咁我見到個題目，我睇唔到內容嘅，因為地鐵好鬼多人啦，你知噶啦。咁啊，跟住我就 download 翻即係嗰篇報道嚟睇，睇完之後咧，我就想講啦，即係主要係針對住佢呢份所謂放寬生育可推動經濟嘅文出嚟。咁啊，首先講一講即係個生育政策先。全世界都有基本上有個所謂嘅生育政策喺度嘅。 嗯。 包括你美國都有，不過嗰啲係好唔明顯嘅生育政策。啊，中國嗰個就最明顯啦，即係 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啦，啊，咁就亦都係即係人口經濟學呢，亦都係一個唔係主流嘅經濟學，係， 嗯， 一個邊緣嘅經濟學。咁但係近呢幾年嚟講呢，呢個經濟學呢已經開始逐漸成為主流， 嗯、因為即係尤其是羅馬俱樂部啦，你知唔知有個羅馬俱樂部啊？即係唔係嗰隊波羅馬嗰、那個嗰、嗯那個足球會啊？即係唔係曼聯俱樂部啊？即係羅馬俱樂部有一班即係以為好叻嘅，即係全球嘅一啲嘅無各個界別嘅科學家，咁、 嗯、 啊 group 咗一個叫做羅馬俱樂部，佢其中有一個數學家咧係中國人嚟嘅， 係 嗰、那個好叻嘅嗰個啊，咁就。佢過去嗰幾十年裏面呢就不停咁樣出咗好多嘅報告出嚟，就話人口爆炸啦，資源枯竭啦，環境危機啦，增長極限啦，呢啲咁嘅嘢嘅。咁就話呢唔好生啦、啊、人口去到呢啲位呢停啦，爆㗎啦，唔掂㗎啦。咁、啊、呢個所謂嘅喺人口經濟學裏面呢就叫做悲觀學派嘅。 Okay. Okay.咁啊！呢個樂觀學派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多嘅人啦，即係外國啲學者啦，包括中國啲學者啦，就話即係人口增加就會令到你經濟增長嚇。咁、啊、當然佢哋提出嘅數據就非常之簡單，即係非常之容易明白啦，冇話簡單啦。即係話你睇翻過去嗰全球30年嘅經濟係一個高速增長嘅幾何式嘅增長。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話人口都是幾何式的增長，好、啊、簡單，譬如鄧小平講過一孩政策嗰個年代，中國係講九億人，未到九億人，就嚟到九億人，咁到及二十年之後，今時今日已經是13億人，官方的13億人，你計埋啲黑市嗰啲，當然係唔止13億人啦。咁大家就將兩樣嘢拍埋一齊啦，就係、是、過去嗰30年人口上升，經濟急速增長，所以人口上升即雞同蛋嘅問題啦。所以就令人嘅覺得就係話人口上升，自不然就有經濟增長啦。如果而家經濟停咗喺度嘅話咧，你就將個人口上升就得噶啦。嚇嚟緊就咩都問題都解決咗噶啦。咁呢啲就係一啲嘅樂觀派嘅睇法，即係支持個人口要增長呢樣嘢。嚇咁就即係其實去到呢個咁嘅所謂人口要增長嘅經濟學裏邊咧。嗱，當然你有好多嘅一啲嘅圖表上面嘅論據，或者經濟學嘅論據可以衍生到或者證明咗出嚟啦。啱講嘅就是雞同雞蛋嘅問題啦。你話係咪究竟係經濟增長令到人口增長，還是人口增長令到經濟增長咧？冇辦法拗到呢樣嘢。咁所以個議題就變成一個所謂嘅人口紅利啊。 係 中國講法啦，中國嘅 terms 叫人口紅利，即係話阿的你生一個僆仔出嚟，嗰一個人。是不是一个对于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是不是一个 bonus 的问题了 ?OK,、 啊嗯、即是你生个衰仔得个食字不做的那就拿嘢了、啊、你生个爱因斯坦出来掂晒、 嗯 啊、那就是说你生那样东西究竟是对地球资源是一件好处还是坏处了、 嗯 啊、那就是这样东西就要想了、啊、那如果我们看回就是说一个很久的长历史的由100年前讲到而家嘅话咧，开头嘅支持生育咧就系、是、亚当史密斯史密夫， 嗯， 嗰、 那 个 Adam Smith 嗰个出嗰、那个国富论， 嗯， 吓、啊，咁佢嗰阵时佢讲得好明白就系话，而家个经济你要持续发展， 嗯、 你就要推高个人口， 嗯， 你就要不断咁推高人口。點解呢？因為你知道 Adam Smith 最大嘅一個對，即係呢個所謂嘅自由經濟學家或者資本主義嘅經濟學家裏面，佢最大一個嘅 theory 嘅 point 就係話係要一個嘅分工 ，OK，、 嗯、分工合作 ，OK 我。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如果你一部電腦嚇、啊，你一個人，你無論你阿的你幾叻、幾犀利、幾巴閉都好，你整唔到，唔好講話電腦啦，一支筆你整唔到出嚟嘅嚇，因為一支筆裏面你又要有塑膠啦。你又要有設計啦，你又要整機器啊，咁樣整幾十百樣嘢啦，裏面啲墨啦，你一個人幾叻你都做唔到 㗎。係。 但如果你分工合作咗之後呢，一支筆就好平啦。 係。 如果你一個人做一支筆，可能你一世先做一支筆出嚟。如果你分工合作嘅話呢，一日呢都唔知幾多支筆可以產咗出嚟。咁、 嗯、 所以嗰陣時 Adam Smith 嗰個講法就係話呢，人多就可以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嗰個產能就會增加。嗰、那個貨物嘅種類就會增加啦。咁呢樣嘢再推過好多經濟理論㗎喎，咁我唔講咁多啦。咁跟住去到譬如 Ricardo 啊嗰啲都係支持嗰個嘅人口增加、 嗯、 令到經濟增長嘅。甚至乎去到海恩斯坎士人嗰陣時嗰個年代佢都係支持緊呢樣嘢嘅。所以好多人而家譬如中國講緊嘅放棄一孩政策呢，好多理論呢都係推返呢拎返呢啲嘢出嚟嘅。即係話喂 你哋班友仔你唔係成日話咩資本主義，成日話咩 Adam Smith， 人哋 Adam Smith 都話要人口增長㗎啦，咁會富國強大經濟旺盛㗎啦。咁但係你唔好忘記 Adam Smith 嗰個年代係通街唔見人嘅年代嘛。咁而家年代係成街都塞滿人嘅年代嘛。咁所以你係咪咁簡單用 Adam Smith 嘅所謂當時八九幾年前嘅理論套返喺今時今日現代嘅社會啦。 嗯。 呢樣嘢啱唔啱呢？咁啱講過個人口無利啦，咁紅利呢樣嘢啦。咁如果你第一個階段，即係我講緊一百年前嗰個階段嘅話呢，出生率同死亡率呢基本上是一樣嘅。 係。 咁所以你叻返條數呢，呢、這個世界嘅 population 呢冇乜變嘅。 冇錯。 你就算你生幾多呢，同時間你都會死幾多㗎。 嗯。 咁而家基本上係去到佢二三十年前到我諗係2010年嗰陣時啦，已經係過咗人口同出生同埋死亡率嘅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係咩呢？個出生率好高，個死亡率開始跌，因為嗰個科技呀、醫藥嘅發展。 嗯、 OK， 咁中間你咪多咗好多人啦。而呢啲人呢係紅利嚟嘅，對全世界嚟講，因為科技嘅發達，人嘅知識水平嘅提高，你生咗出嚟就算你 IQ 比較低啲嘅 ,OK 冇問題嘅。你都可以搵到嘢做，耕下田你都唔使死嘅。咁但係而家全世界面對緊，即係我講 overall 嘅全世界，唔係淨係講中國，而家係面對緊第三嘅階段，就係個人口個出生率係降低， 係， 但係嗰個死亡率係喺低位裏面穩定咗㗎啦，穩定咗落嚟㗎啦，個死亡率唔會突然之間提高，亦都唔會突然之間減少。咁個問題就係話，而呢個嘅出生率嘅減少係咪令到個人口紅利會相對減少呢？未必嘅，喺現代嘅經濟學同埋嗰個科技嚟睇咧，係未必嘅。只要當然好殘忍咁講啦，好冇人性咁講。當然呢樣嘢 provide that 係一個所謂優生論嘅問題。 嗯， 即係你生出嚟嗰個叻仔冇問題，你生出嚟嗰個低能嘅懟冧佢，又或者唔 Q 好俾佢生。咁呢個而家全世界都係做緊呢樣嘢，因為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嘅方向，就唔係一個政策。以前嚟講，譬如希特拉年代就係一個政策啦，就係話呢你優生學，你係即係日耳曼民族嘅你就生啦，你係猶太佬嘅就死鬼晒佢咁樣。咁而家係一個自然嘅社會或者家庭嘅觀念嘅逼你嘅優生學嚟㗎嘛。即係譬如話你自覺自己都唔係好得嘅。即係正如之前咪有個香港咪有個唔知咩人講話冇田冇地就唔好做香港人，唔配做香港人嘅。咁你會諗㗎嘛，係我又冇田又冇地，咁唔好生啦。咁呢個係一個自然嘅一個嘅優生學嘅過程嚟嘅，係會令到有人口紅利嘅出現。唔好意思啊，電話係、停咗佢先，因為個 iPhone 壞咗， 係啊， 瞄唔到聲， 係啊， 佢九月先至出，我又唔想用 Samsung。 OK， 係咯。 嗯，哦， 得噶啦，我识鬼咗佢噶啦。啱啱讲过，就系、是、个人口红利嘅问题，系咪出生率少咗，系会令到你个人口红利系减少咗？呢样嘢系唔一定系嘅， 系 呢样嘢未必系一样嘅。不过人咧真系会少咗嘅，咁、所以就衍生到就系将来，即系而家中国惊紧嘅嘢咧，就系第四个问题，即系第四个 stage 喺未来嗰五十年第四个 stage 就系出生率不急剧下降，但系个死亡率系停咗喺度，咁、个 population 就停咗喺度噶啦。咁如果你套用翻阿施永青先生嘅讲法咧，咁啊依个咁嘅经济结构咧系唔掂嘅，系会濑嘢嘅。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啊，我照睇翻出嚟啊。一个出世嘅细路仔要十至到二十年嘅时间，先至可以投入呢个劳动市场。虽然呢个时间系唔能够即时起到一个生产力嘅作用，但系个细路仔出咗嚟之后咧，会提高咗，推动咗中国嘅内需。咁即系你生出嚟为咗内需嘅啫。你生个仔出嚟就系为咗内需嘅。阿迪。你个仔唔食饭咧，你就唔好生啦。或者你个仔唔食饭都好叻咧，你更加唔好生出嚟。佢推动唔到内需嘅。呢个扑街仔嚟噶。咁第二样嘢佢就话咧，而家中国嗰个经济结构咧，就系好受到欧美经济嘅影响。佢放缓咧，中国经济就会拖慢啦。咁你点样可以令到欧美经济对中国经济嘅影响系减少咧？你中国嘅内需又增加上去啦。咁你生多啲啦。咁你就唔使俾歐美經濟呢就拖累啦，咁呢樣嘢啦。佢基本上就係講緊呢樣嘢啦，再加上就係話即係譬如你話、你而家幾好，而家如果你話係變成雙獨二胎 即係單獨都二胎嘅、多咗人生仔嘅話，你睇下啲玩具啊、牛奶啊、奶粉啊、教育啊嗰啲需求增加啦，點點點點點嚇，哇好犀利啦，啲股價升啦咁樣。咁第三個 point 佢就話咧，而家中國人嗰啲儲蓄率過高嚇、因為你冇仔生。好，所以两公婆呢就係咁储钱。如果你生咗出嚟呢，你啲钱就要拎出嚟使㗎啦。因为个細路都要食嘅。咁所以呢三个 point 呢就支持咗施永青先生，就话呢就不停咁生啦、生到爆灯呢就掂㗎啦。咁、但係佢冇諗过一样嘢，我会几个 point 去讲呢样嘢。第一样嘢就係、佢哋中國人而家好多人就拎翻啱啱講嘅 Adam Smith 出嚟講啦，越生得多就越經濟越好。咁 David Ricardo 咧就係、另一個經濟學家啦，李嘉道啦，李嘉圖啦，咁讀過香港啲 Econ 一定識呢個人。咁佢都係 support 呢樣嘢嘅。咁但係佢當年佢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你要小心有一個叫做 Law of Decreasing Return 嘅問題。係啦，即係你本來喺18年前你生一個人，嗰、那個人就真係勞動力嚟㗎喇。咁而家18年後嘅今時今日，你生咗個人出嚟呢，嗰個人咪未必係勞動力嚟㗎喎，或者係嗰個人讀完書出嚟冇嘢做，佢一樣喺度掘緊你啲資源嘅啫。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我哋一定要結合返人口、經濟同埋資源枯竭嘅問題啦。咁喺書展嘅時候呢，我睇咗本書，我再講一講先。而家 support 緊呢就另一個中國要取消呢一孩政策呢，就係、一本書啦，就係、易富言嘅一個中國學者嘅一本書，就叫大國空巢。大國空巢，咁佢嘅 point 就係、佢唔係經濟嘅 point 嚟，佢好多社會問題嘅 point 出嚟嘅。佢就話點解所謂何謂大國空巢呢，就係話好多啲老豆老母生個仔出嚟，個仔十幾廿年之後長大成人啦，佢就去咗城市個打工啦，咁佢就一世就唔會返屋企㗎啦，咁搞到呢啲即係鄉下嗰啲老人家呢，就喺叫做獨居老人啦，個仔唔知去咗邊，出咗去打工，甚至乎个仔我上个礼拜讲咗啦，死鬼咗，咁嗰啲就叫做失独老人，咁造成好多社会问题啦，就係啲老人家就会闹政府啦，就话呢，喂我当日为咗你一孩政策我生一个，咁点知嗰个出到醒嗰个俾人打死咗，俾啲城管打死咗，咁我而家变咗失独老人，喂我支持你个国家政策，我令到我临老无所依啊，点算呢，咁所以好多呢啲社會問題，咁所以幾年前呢佢就出咗本書叫《大國空巢》，咁呢本書又唔啱時候出啦，嗰陣時仲講一孩政策就俾人 ban 咗嘅，咁佢都窩窩不得志呢走咗去美國嘅。走咗去美國嘅，咁而家又話要取消一孩政策呢，就將呢本書呢就拎返出嚟啦，就一真係有遠見啦，減少好多社會養老嘅教育上面嘅問題，咁你又快啲放寬一孩政策啦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又係多久如嘅。即係點解呢，點解啲後生仔要出醒打工呢，你農村冇發展㗎嘛。 係 啊。你農村冇發展㗎嘛。咁點解啲後生仔唔肯返鄉下呢，因為佢返去咗城市打工佢都搵唔到幾多錢㗎嘛。 係啊。 佢冇錢返鄉下、或者冇面返鄉下。咁所以其實呢個唔係一個人口嘅問題，係經濟結構嘅問題㗎嘛。 冇錯。 即係呢個又係雞同蛋嘅問題。就算你話俾農村嗰啲人，即係佢哋大國空巢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呢，如果當日你俾佢生兩個，一個出咗醒打工，一個留喺鄉下，咁啲老嘢啊，咁咪有人養囉，有人睇住佢囉，你都白痴嘅。咁第二個唔會走嘅。乜样会走咪一样，咁第二个出到去城市唔会俾城管打死嘅，乜样会俾人打死， 当然啦，即係中国而家开始即係讲緊嗰个成个一孩政策嘅问题究竟系点啦。好多人都会用返以前，头先姚川都介绍过好多，即係讲亦都讲咗好多，即係用返一个所谓嘅历史嘅 record 去睇返成件事究竟系咪咁。而大家我諗忽略咗几点嘅，就係话剛才姚尊都提過嘅，關於 Adam Smith 嗰度嘅，就話佢當時即係我諗唔好話拎100年前，係再拎多遠少少嘅時候，因為資本主義嘅誕生開始，跟住然之後大家就要開始一個分工嘅工作，因為將人去分工為唔同嘅每一 part 嘅時候嘅話，會可以生產嗰個最大嘅能量係會得到最大嘅，咁所以而催生然就係話 OK， 慢慢過去喺歐洲嘅時代，由即係所谓嘅农村嘅小本嘅商业模式，慢慢成为一个工业城市嘅模式啦。呢个就系英国荷兰嗰边嘅一个啦，亦都系工业革命嘅开始。去到往后嘅时候，赖到去即系1900年开始嘅系，我谂着重于近呢大约八二三年嗰成个 人口個膨脹而導致到個經濟嘅發展，我諗大家忽略咗一點嘅就係話嗰個戰爭 ，OK， 因為一戰同二戰帶嚟嘅影響實在太大啦，而導致到成個無論係即係撇除咗美國之外，基本成個歐洲、亞洲以至咁計嘅係因為死亡率極高喺。當時打仗嘅期間，而導致到嘅就係話佢哋會有個 baby boom 嘅出現，亦都好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問題，唔單止香港，唔單止日本啦，就係話四七年戰勝後，大約 around 由五十年代出世到六十。即係到六十年代嗰十年期間，大量嘅人口出現，亦都係嗰陣時嘅開始。OK， 係啦， 咁好啦。套用落去剛才耀尊都讲嘅就係话当你因为同埋过去一样嘢就係关于个科技嘅问题。科技嘅出现喺过去就係话基本上死亡率同出生率係一比一嘅。因为 ,ok, 有好多病性嘅关系喺嗰陣时冇咁好啦 ,ok, 医药冇咁好嘅关系都知道人嘅死亡率高而出生率都高。但到去到真係所讲嘅係到1960年即係60年代嘅开始嘅时候，科技慢慢嘅进步亦都导致到人嘅死亡率偏低，呢个系事实嚟嘅。而导致到好啦，而家所讲嘅就係话人口老化嘅问题啦，要点样去解决啦 ,ok。但係喺呢个成个结构嗰个理论上系我觉得系 miss 咗一 part 嘅，就係话科技出现导致到人口嘅老化，亦都話個死亡率偏低，但同一時間科技嘅出現，亦都取代咗好多人口嘅勞動力。 好，嗱，你講科技，咁我跳一跳，我哋上半節咧講啲國際 global 啲嘅人口問題，下半節先至講中國本身個人口問題，同埋今次取消一孩政策嗰個目的，隱藏目的嚇，咁我唔知真定假啦，但係我會咁諗。嗱，你講到科技嘅話咧，其實科技，尤其是農業裏面啦，科技在過去的30年裏面呢，就搞緊叫農業工業化、農場工業化同埋食物工業化。OK， 嗱，而家嚟計就係話呢，你食緊一卡路里嘅嘢，阿迪，你係要十個 equivalent to 十個卡路里嘅石油去生產出嚟嘅。 OK， 因為點解？因為上帝創造人類，假設有上帝創造人類同埋呢個地球呢，我哋假設佢係好悉心計算所有嘢啦。咁但係佢有樣嘢可能佢當日計唔到嘅，人類嘅變化就係、是、對生活嘅追求，即係你 wet 嘅先。 OK， 人可能以前嚟講就係話食牛咪食牛囉，冇咩話冇咩牛扒呀，冇咩嘅 牛頸隻 呀呢類咁嘅嘢嘅。咁但係而家人係唔同咗嘛，人係對嗰個追求性係強咗嘛，對於牛呢樣嘢追求性強咗嘛。咁所以呢就係話大自然已經係 fulfill 唔到人類，就係、是、我係講食品先下、食品嘅需求。因為人口爆炸又更加 fulfill 唔到啦，因為一個卡路里嘅食品係等於十個卡路里嘅油嘅話呢，係會造成能源危機㗎嘛。過去嗰二十年就係能源危機啦，因為能源危機唔單止你用多咗油，而係用呢啲咁嘅能源去生產個食物㗎嘛。養牛係好對呢個地球係好重負荷嘅一個工業嚟㗎。牛要好大地方。牛亦都係會生產好多嘅二氧化碳。咁咪會穿個大氣層，都係因為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太多牛嘅啫。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基因改良食品啦。我喺書展裏面冇乜買書㗎，但係有一本書呢大家都唔好買，我話俾你聽，就叫做富足。一班 富是不是富有个 富，富有个富， 足是足有个足， 是啦是啦、okay. 富足咁样，即係佢个成本书嗰个讲法就係话呢，而家我哋面对嘅粮食问题呀、科技问题呀，唔系问题嚟嘅，第时掂㗎啦，因为呢个科技系会快到将所有嘅问题解决晒嘅，包括人口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即係佢讲嘅就係譬如基因改良食品，咁佢个 point 就係话其实呢个大自然，即係而家我哋讲基因改良食品梗係会联想喺中国啦，一滴香啊、地沟油啊咁样啦，咁佢话呢啲无谓嘅一啲嘅争拗，因为呢个地球大自然嘅引育嘅嘢呢都有好多基因改良嘅嘢，不过你唔知嘅啫、即係譬如话佢红萝卜本来唔系红色嘅、我唔知系咪啦，佢红萝卜本来唔系红色嘅，又话唔知几百年前因为荷兰唔知点样因为红萝卜即系红色啦，咁你又唔惊红萝卜，你又唔会质疑红萝卜本来系红色，就系白色，淨系黑色、你而家红萝卜你又摆落口、 啊、地溝油你又唔敢擺落口、 嗯 啊、地溝油過多一百年之後你發覺冇問題嘅，咁咪冇問題囉、嗯、因為技術會改良咗地溝油嘛 ok、 啊、搞到你地溝油覺得係你喺街市度買或者超級市場買買一支地溝油，你覺得冇問題啦。幾十年之後，係啦，即係佢第一樣嘢就係話基因改良嘅食品，而家你哋可能會好抗拒，二三十年之後你就唔會抗拒噶啦。咁、嗯、依一個 point， 其中一個 point 啱佢講咗啦，即係我哋個 point 就會話嗰陣時我哋覺得冇問題，因為我哋已經冇辦法啦嘛。 嗯， 因為全世界如果都係基因改良食品嘅話，你就完全冇辦法啦，你焗食㗎啦，係啦，除咗你食自己之外，係咪先？咁跟住又列咗個 points 啦，譬如係 Bill Gates 成立個基金，佢有個有一個嘅生態木薯嘅計劃，咁啲生態木薯咧，亦都係基因改良嘅，咁樣點點 plan plan 咁嘅嘢啦。咁、那個問題亦都係一樣嘢啦。如果佢係講咁講啱，我覺得 OK， 地溝油我哋即係。錯怪咗佢啦，其實有益健康，好食嘅、 嗯， 就算錯怪佢，繼續行啦，嚇、 嗯 啊、個問題就出現啦，邊個擁有呢啲基因食品嘅種子呢？ 係 唔會係我同你噶的， 冇錯， 一定係姓李啊嗰啲嘅，係、 嗯、 嘛？一定係嗰啲有錢佬，佢哋會擁有啲種子，咁、嗯、即係話成個食物鏈，即係上帝創造人類，人類基本上可以擘大個口就天跌落嚟俾你食嘅、 嗯， 你而家係要唔係個天跌落嚟啦？是啲財團俾得先有得你食啦，因為嗰啲基因改良唔係你同我做到，係佢哋做到之後咧，佢就可以控制咗成個農業噶啦。 嗯， 呢個第一個問題。 嗯， 即係第二樣嘢，富足嗰本書亦都講咧，就係話垂直耕種。啊，佢話垂直耕種好偉大，尤其是水耕嚇，唔、啊、使用而家耕種梗係要農要地要泥啦，係咪先耕種到？但係地同埋泥越嚟越貴噶嘛。 嗯， 嚇、啊、你地唔起樓。特地唔去炒，你走嚟種嘢好貴嘅，係咪？咁所以以前我就成日 sell 推啲化肥股嘅，係因為好簡單，因為喺中國嚟講就係話地就係咁多噶啦，農地只會越嚟越少。係中國國境就只會咁多，除非中國打其他國家翻嚟，咁啊冇可能啦。中國一個非常之 友善 嘅國家啦，佢唔會打仗噶嘛嚇。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將一畝嘅田係要種幾多嘅菜，就係咁多嘅菜噶啦。你要種多啲營養嘅話咧，你就要落肥料啦。嚇咁啊，所以嗰陣時我成日推肥料股嘅，即係咁解嚇。咁而家就話有要除咗地同埋泥之外。要培養一啲叫做水耕種植嘅嘢啦， 係， 即係唔使地唔使泥嘅，就咁水一盆水你種嗰啲菜心出嚟嘅，嚇、 嗯， 咁啊亦都一樣嘢就係垂直耕種啦， 嗯、 垂直耕種係咩嗱？你地就一定係水平面啦， 嗯、 啊一塊地就係種菜就種菜啦，咁唔係你天台可以種菜。 系 喺天台度种菜，咁啊喺 New York 嗰边就做一个研究嘅，就喺天台度种菜嘅话，问咗好多嘅大厦，咁啊如果呢啲天台适合种菜嘅，你肯种菜嘅话咧，如果真系种菜咧，占咗 New York 嘅每年嘅菜嘅供应嘅大概2%， 系 吓，咁好多人就质疑呢个所谓嘅垂直耕种啦，喂你得2%啫，你大龙大凤咁样喺个天台里边有掘，又要种嘢又要成，咁跟住而家嗰个垂直耕种咧。已經係發展到咧，即係諗嘅方向已經係發展到咧，喺個大廈嘅外牆都種菜啊！ 嗯， 即係的，如果你想種菜好簡單啦，你想食菜好簡單啦，你開只窗挖一挖就有噶啦。 係啦， 即係成等樓都係菠菜嚟嘅。 係啦， 啊菠菜連就喺曬裏邊噶啦。 嗯， 嚇、啊，咁啊依樣嘢無土農業嘅生產啦，嚇嘅出現啦嚇，咁你接唔接受都係另一回事啦，係咪？即係你發覺成棵你嗰等大廈呢度叫咩國家大廈，係 啊， 第時變咗菠菜大廈， 咁啊， 咁你受唔受咧嚇？即係總之個牆嘅，即係等樓嘅外牆都種曬菜，個天台種曬菜，咁樣嘅話咧，咁你基本上如果你New York為計咧，咁佢個菜個供應咧係增加咗50% 嘅， 嗯， 啊信不信由你啦，即係講就咁講啦，加埋呢個嘅水耕種植法，因為水耕種植法嘅話咧，你係減少咗用農藥啊，農藥亦都係化，即係用能源生產出嚟啦，化肥產品嚟噶嘛。如果你減少咗農藥，即係話你做咗水耕種植，用咗呢個嘅垂直種植嘅話咧，你就多咗蔬菜供應，假設蔬菜供應，同時間你係用少咗好多能源去生產一啲嘅 side product 嘅，嗱咁啊，哇！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啊搞掂曬啦！咁第三樣啱講咗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個嘅基因改良食品啦， 嗯， 跟住就係呢個嘅無土農業啦， 嚇、嗯， 第三樣嘢啦，咁你阿的女話啦，我唔食菜，我食肉嘅。 嗯，咁點算 咧？咁點算咧？咁咪即係肉就講蛋白質嘅問題啦 ，protein 嘅問題啦。咁人造肉咯， 哦， 嚇、啊，咁而家好多人都講就係話，喂，你嗰啲咩肯德基嗰只雞又唔係雞嚟嘅，淨係得翼嘅，一隻雞有30對翼嘅，嚇、嗯、咁、啊、樣，你會覺得好過分。咁、嗯、佢就會嗰本書就話俾你聽，十幾廿年之後，你見到呢啲雞周街走嘅，即係30幾對翼嘅雞周街走，你就覺得 OK 噶啦，係 咯， 你就覺得冇問題㗎，係 啦， 咁佢話俾你聽，嗰只雞，佢你個食嗰啲肯德基係嗰只雞整出嚟嘅、嗯，你都要食㗎啦，咁、 嗯、 所以話。人造肉係即係呢個嘢係叫幹細胞生長科技嚟嘅， 係 嚇、啊、就會越嚟越發達啦。即係人一樣嘅啫、嗯，人都有好多幹細胞嘅生長嘅科技喺度研究緊。咁啊，對於啲雞啊、牛啊、豬啊一樣係咁做。咁、嗯、做嘅話，如果我係一個幹細胞生產科技，做一隻豬出嚟，我真係唔需要豬頭，唔需要豬尾嘅嚇、 嗯 啊，我淨係整個豬腩肉。 嗯 整嚿五花腩，整啲豬腳出嚟，即嗰隻豬得幾依幾樣嘢 就得啦， 就得㗎喇喎。咁佢即係佢即係嗰附足嗰本書就係話呢，人口爆炸、人口膨脹係我哋而家好擔心嘅問題。但隨住科技嘅一個嘅 exponential 嘅發展，即係複合嘅發展嘅話呢，呢樣嘢全部都唔係問題，因為科技完全可以幫佢解決到。即係呢本書就係呢個咁嘅目的寫出嚟嘅。咁、 嗯 啊、所以即對於放宽一孩政策，亦都系拎紧呢啲嘢出嚟嘅、 嗯 啊，就系、是、话一孩政策第一样嘢就系话第时有养老，啊、你个老人家有人会凑佢啦。第二样嘢会提高来税、 嗯， 尤其是开头嘅时候有 B B 产品，去到十零岁嘅时候有教育产品，去到二三十岁你结婚生仔嘅时候有利又有另一个循环噶咯。去到三四十歲，你又有個投資需要噶咯，咁呢啲全部都係內需嚟嘅。 嗯， 啊，海恩斯啱啱講過，海恩斯係贊成人口增長嘅，佢嘅諗法就係個投資嘅增長性。你人口越嚟越多，你投資需求越嚟越大，投資需求大就會衍生好多一啲嘅唔係問題，係一啲嘅商機或者係啲商業嘅發展啊。咁但你又要配合翻當時海恩斯嘅經濟嗰、那個經濟環境。海恩斯嗰陣時嘅經濟環境就係大蕭條嘅環境，係冇人投資嘅環境。咁、啊、所以佢就話你生啦，你生咗出嚟就係一個投資嚇，咁、啊、就得㗎啦咁樣嚇。咁、啊、所以你如果要 apply 呢樣嘢落翻去今時今日嘅中國，你拎翻八九幾年前啲經濟理論出嚟講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多狗餘嘅、 嗯， 即係為講而講嘅嚇。咁、 嗯 啊、所以呢樣嘢要特別留意啦嚇。咁、 嗯、 第一節就完咗先，第二節我哋講一講即係中國呢個嘅一孩政策，究竟佢個葫蘆係本質啊？我覺得嚇，佢、啊、個葫蘆究竟係想賣緊乜嘢藥嘅啫？ 好。Hey, 大家好啊，我是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